本真的当前称为当下即是，必须在积极的或动态的意义上把这一术语领会为一种绽出样式。他一直此在以下了决心而又保持在决心之中的方式，放浪于那在处境中从可加操劳的种种可能性和环境那里来照明的东西。当下即是这一现象原则上不能从现在得到澄清，现在这种时间性现象属于作为时间内状态的时间，那是某种东西生灭或现成存在于其中的那个现在，却没有任何东西当下即是的现成摆在那里，是当下即是作为本真的当前才使让那能作为上首事物或现成事物存在在一种时间中的东西来照面。我们把非本真的当前称为当前化，是以喻本真的当前即当下即是相区别。从形式上领会出起来，一切当前都是有所当前化的，但并非都是当下即是。当我们使用当前化而不附加任何其他说法，那就总是一指非本真的不是当下即是的无决心的当前。只有靠从时间性上对沉沦于所操劳的世界这种境况加以阐释，才能扩清当前化，而这一境况则又在当前化之中有其生存论意义。但只要非本真的领会是从可操劳之事来筹划能在，这就意味着它是从当前化方面到实的。与此相反，当下即是则是从本真的将来到实的。非本真的领会作为有所当前化的七倍到实，而有所当前化的七倍的绽出统一性必包含有一种与之相应的存在。先行的决心本真的来到自身，而这同时又是回到最本己的抛入其个别化的自身。这种绽出样式使此在能够下决心把它已失的存在者承接下来，在先行中此在复又把自己领向前去，领入最本己的能在。我们把这种本真的曾经存在成为充眼，非本真的筹划所向之筹划的诸种可能性，则是以使所操劳之事当前化的方式从所操劳之事中汲取出来的。而只有此在其最本己的被抛能在中遗忘了自己，这种非本真的自身筹划才是可能的。遗忘并非无或只是记忆的缺失，遗忘是承载状态固有的一种积极的绽出样式。遗忘这种绽出具有如下性质：封闭着自己本身而在最本己的承载面前放溜，其情形是这种在面前放溜以绽出方式封闭着他在其面前放溜的东西，并从一道封闭着自己本身。忘却作为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于是就与被抛的本体存在取得联系。忘却是这样一种存在方式的时间性意义。我首先与通常按照这种存在方式而是存在的，只有基于这遗忘才能眷留于有所操劳的有所期备的当前化，亦即眷留于非此在世的从周围世界来照面的存在者。与这种眷留相应的是一种不眷留，它表现为派生意义上的遗忘。正如预期，只有基于期备才是可能的，记忆也只有基于遗忘才是可能的，而不是相反。因为存在状态原本在忘却的样式中开展出一条视野来，而失落于所操劳的外在性的此在，只有进入这一视野的内部才能回忆。有所遗忘，有所当前化的期备，是一种本己的绽出统一性。非本真的领会，就其时间性来看，就是按照这一统一到实的。这些绽出样式的统一封闭着本真的能在，并从而是犹豫不决之所以可能的生存论条件。虽然非本真的有所操劳的领会是从所操心之事的当前化得以规定的，但领会原本是在将来之中到实的。 B 现身的时间性。 领会从不是漂浮无据的，而总是现身的领会。此向来同样原始的由情绪展开或封闭着。有情绪状态把此在带到他的被抛境况面前。其情形是，被抛境况本身恰恰不是由认识通达的，而是在觉得如何如何之中，远为原始的展开了。被抛的存在在生存论上等于说这样或那样现身，从而现身奠基在被抛境况中。情绪体现出一种方式，我在这种方式中原本一向是被抛的存在者。如何使有情绪状态的时间性建制得以示现？如何从当下时间性的站出样式的统一中洞见现身与领会在存在论上的联系？情绪与屈就或背离本己此在的方式开展着，唯当此在的存在按其意义来说是持住的存在，才可能在生存论上把此在带到它存在且不得不存在这一本己的被抛境况面前。不管这一被抛境况是本真的有所占路，还是非本真的有所遮盖，带到人们自身所示的被抛存在者面前，这事儿并不才刚创造出存在，而是存在的站出才使以现身方式发现自己这件事儿成为可能。领会原本奠基在将来中，相反现身原本在存在状态中到时，情绪到时，也就是说情绪特有的站出样式，理所当然的属于某种将来与当前，其方式到时存在使这两种同样原始的站出方式改变其样式。我们曾强调，诸种情绪虽在存在者层次上以为熟知，却并不曾就其原始的生存论作用得到认识。情绪被当作流变的体验，这些体验为灵魂状态的整体染上色彩，对于一种观察来说具有消长流变性质的东西却属于生存的原始的持住性。尽管如此，种种情绪却又该与时间有何共处之处呢？这些体验乃而有趣，在时间中相续而过，确认这回事儿是琐碎之举，当然有这回事儿。虽然这只是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心理学确认，有待完成的任务则是把有情绪状态的存在论结构在其生存论时间性建制中展示出来。而首先则只能设法使一般情绪的时间性得以示现，现身原本奠基在存在状态中。这一命题等于说情绪的基本生存性质是一种带回道，这一带回道并非才刚产生出存在状态，而是现身为生存论分析公开出存在的一种样式，从而现身的时间性阐释不可能意在从时间性演绎出诸种情绪并使它们消散到纯粹的道时现象中，所要做的只是表明若非基于时间性，诸种情绪在生存上所意味的东西及其意味的方式都不可能存在。这里的时间性阐释限于怕和威这两种在准备阶段已经分析过的现象，我们的分析将从展示怕的时间性开始。怕曾被描述为非本真的现身情态，在何种程度上存在是使怕成为可能的生存论意义，这种站出的何种样式标识着怕所特有的时间性。怕是在某种具有威胁性质的东西面前害怕，我们曾描述过对这种对此在的实际能在有害的东西怎样在操劳所及的上手事物与在手事物的范围内临近，害怕以日常巡视的方式开展着这一威吓者。一个仅指直观的主体从不能揭示这样的东西，但在面前害怕的这种展开不就是一种让来到自己吗？人们曾把怕规定为对某种来临的恶事的预期，不是颇有道理吗？难道怕的原始时间意义根本不是存在而是将来吗？毋庸争议，害怕不仅使自身关系到 为在时间中来临的东西，这一含义上的将来的东西。而且这一自身关系本身在原始的时间性意义上就是将来的。帕的生存论时间性建制虽然一道包含有一种七倍，但这首先只等于说帕的时间性是非本真的时间性。在面前害怕仅只是对某种来临的威胁者的预期吗？预期来临的威胁者无需乎已经是怕，仅仅预期他倒恰恰缺乏怕所特有的情绪性质。